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经济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

嫁妆去下了祸根，孙女娇买风流在门前，斩钉玉斧捧丢雨中暗地里勾起柳眉婆，你不该在丛中勾引转年来马刘彪大胆取身，孙家庄何夜里刀伤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火于别人，刘公道当相拥常在衙门，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臣谈出身，我家事不转丧命待奔现，取亲那高道名臣送你祭文，超脱儿子们一大魂，叫衙役将人犯于也。爱的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